万箭台奖运动会甲级女足比赛全部结束，由平壤队和阅微岛队分别名列总成绩第一和第二。